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保卫省发言人声明一经发布，各阶层人民纷纷表示极大的愤怒和憎恨。平壤市平川区青年同盟委员会科员石光明说，常言道，初生牛犊不怕老虎，敌人胆敢策划在举行锦绣山太阳宫活动和阅兵式及群众游行示威时举行一场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的炸弹恐怖活动，这本身就是对我国一无所知的蠢人的丑态。金日成综合大学学生崔英勋说，誓死保卫有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以生前姿容安卧的锦绣山太阳宫，以及我们的命运和未来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这是我国人民珍藏在心里的坚定信念。千里马炼钢联合企业车间主任朴一新说，那些被痴心妄想冲昏头脑而轻举妄动的穷凶极恶的敌人，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要全部揪出并消灭。这次特大型国家级恐怖阴谋的组织者、参加者和追随者。平安南道温泉郡云和合作农场管理委员长韩景爱说，那些丑恶的人间渣子背叛了将自己培养长大的党的关爱和信任，他们所能贪到的只有最悲惨的死亡。建设建材工业省副相崔正万强调，我国全体军民将给那些执行敌视朝鲜政策的尖兵、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南朝鲜委情报院的恐怖狂人以毫不留情的报复打击。